明与智，人与事，能抱着多久？随着满天缤纷的年华，在风中吹走，在光阴转眼飘散以后，一切没作用，装饰都可以。流过泪来建立无界限宇宙，若无气力，无岁月，无旅伴，愉快地享受，宁愿撇开一身的圆滑，听风的演奏，度过种种多变的气候，极足够。原来倦了便放下双手，也可以拥有。原来另有愉快小宇宙，存在彼此心里，不见尽头。是谁也愿，谁也望和旅伴无界限畅游，没有条件，然而有多么罕有，谁能没牵挂梦游？能换去一生的圆滑，望你的眼眸，谁惧怕世界幻消多久？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，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？赶紧传个微信，嘿，哥们儿，加油！晚上九点，刷朋友圈。过年不回老家，得嘞，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。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，虽然平凡，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，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。这里是北京，这里也是他的家。 讲文明，树新风。